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六十集，黑背山探险。说完，严福瑞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纸，递给司藤道： 我大概标了一下那个洞里位置或主要的方向，如果有必要，斯特小姐可以去看一下，我就不一起去了。我要在没得人察觉之前赶回去，免得惹人怀疑。 司藤问了一句： 沈银灯晚上不会去黑背山的吗？ 严福瑞迟疑了一下： 应该不会了呀。 道门一行就住在沈银灯家隔壁的旅馆，沈银灯和央波的卧房窗户正对着严福瑞的房间。他曾经连续观察过两个晚上，夫妻俩的作息时间都很规律，晚上十点多关灯，一直到天明。秦放把车子绕到了黑背山的另一面，这边的山势更陡，黑须须怪石嶙峋的轮廓平地而上。秦放头痛地看了一眼司藤的高跟鞋： 这样你可怎么爬呀？不是要我拖着扶着才能上去吧？ 司藤瞥了他一眼，慢条斯理地蹬掉了鞋子。 要比吗？ 秦放顿时心生警惕。 不比。 事实证明，不比是个明智的选择。司藤善攀援，甚至并不因为他的腰力残存，完全出于藤条的本性。他可以抓住普通人手臂长度根本就碰不到的枝干助攀，轻微借力就连上好几个身位。秦放紧赶慢赶，还是落后了好多。司藤几次停下来等他，最后一次停的时候问： 要我拖你或者扶你吗？ 切，真是想瞧我吗？ 秦放昂着一股劲儿，抬头狠狠回了句： 不用，我能行。哼。 话还没说完，脚下泥泞一阻，仰头摔了下去，泥浆里滚下了好长一段。好不容易爬起来，司藤还在高处说： 既然这样，我就不拉你了。 秦放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司藤继续前行，又看自己一身泥一身水的模样，肠子都悔青了，心里想着刚才就让他拉自己一下又怎么了？男人当然不好向女人示弱，但是他是个妖怪呀，他就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，修得十八般武艺，到司藤面前也是一招出去，自己何必死要面子呢？秦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吭哧吭哧地往上爬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前辈们真是一点都没骗他。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上，却傻了眼。起初，研究完严福瑞画的图之后，他们自作聪明，从另一面上山，就是希望不要在沈银灯他们惯常走的路上留下可查的痕迹。没想到，他们却犯了一个大错误。这条路虽然也通往山顶，但是不通往那个山洞。这边的山顶和那个洞之间隔了十来米宽、深不见底的悬崖。秦放泄气地一屁股坐到山石上。 我跳不过去。 司藤竖起手指在唇边轻轻地嘘了一声，然后走到一棵树下，双手环住树身， 额头抵住树干，口唇翕动，喃喃说着什么。秦放看着看着，忽然鸡皮疙瘩起了一身。不只是那棵树，周围的树还有藤蔓，都在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向着一个方向弯斜抽长延伸。几分钟的功夫，那十米悬崖之上搭出了一座不到半米宽，由藤蔓和枝条杂错编织成的小桥。稍微大了些，小桥就四下晃动。司藤回过头向秦放招手，秦放傻眼了，结结巴巴说了句：“ 啊，那个，司藤，这个不好开玩笑的。 这一阵子，央波在做一块八仙过海的银板。”匾额大小，每个人物都是立体透雕。过几个月会有一个描银工艺品大赛，听说前三名的作品还会被送到燕京展示。杨波是挺想琢磨出点用心的好作品的。临睡的时候，他还在问沈银灯：“ 合心过的飘带，如果做出夸张的细长效果，会不会更好？那样会显得腰身更纤细些。”形象上会更漂亮。 等了半天不见沈银灯回答，他翻了一个身，撑起手臂看着沈银灯。 看熄灯就睡着了吗？ 沈银灯没有睡，点漆一样的眸子在黑暗中亮晶晶的。央波和他对视了一会儿，问他：“ 你为什么要骗那些道长说你怀孕了？” 沈银灯愣了一下，旋即想到应该是在黑背山帮忙的工匠告诉杨波的。 你知道了？你说了什么吗？ 杨波摇摇头。 我对他说，阿英这么说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就当作不知道，不要对外讲了吧。 沈银灯心里一暖，他欠起身子，手臂环住了杨波的脖颈，在杨波的唇上吻了一下。央波一时情动，他的身子都热起来了。 阿银，我们也该要个孩子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。 话还没完，央波已经察觉到沈银灯的情绪瞬间冷了下来，连带着身体都硬邦邦的，好像木头一样。沈银灯说：“ 太累了，休息吧。” 央波还想坚持，沈银灯定定地看向了央波的眼睛，声音忽然说不出的柔和：“ 太累了，休息吧。” 浓重的困意渐渐袭来，眼皮沉得像是掀也掀不开。央波的脑袋一歪，跌趴在了沈银灯的身上。沈银灯的眼睛里有一瞬间诡异的红光迸射，然后沈银灯嫌恶地推开了央波的身体，翻身坐了起来。如果不是百年前被麻姑洞的掌门人伤得太重，至今也没有痊愈，谁要畏首畏尾地藏在道门，为了掩饰真相同莫名其妙的男人卿卿我我呢？人类中的雄性被冲动驱使的欲望太多，亲密的欢好已经让沈银灯极为反感，又得寸进尺的要生什么孩子。妖是不能跟人生孩子的，除非为情牺牲，尽弃妖力化归肉胎， 这种蠢到极致的事情有谁会去做呢？哎，等等，不对不对，沈银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他心里一个咯噔。 听苍红冠主所说，司藤是生过孩子的，非但如此，他还曾经被朕杀过。他是如何做到化归肉胎之后重新为妖，而且死而复生的呢？他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术？不行，我的机关设置要改，不能一上来就杀了他，得从他的嘴里问出这个法门来。 沈银灯翻身下床，严福瑞刚刚走进寨门，无意间抬头觉得高处有什么东西一晃，他警觉得很，迅速就趴到墙根处的石板下，把黑色的雨披照了全身，乍一看真像是一块不规则形状的石头。雨没有变小的意思，他屏住呼吸，把兜帽轻轻地掀开了一条缝，是沈银灯，真的是沈银灯。他走得好快呀，像是电影里的幻影特技一般，明明前一秒还在高处，眼睛一花，下一秒就已经到了眼前，再一晃神就只剩下了寨门处的背影。尽管早就有了心理准备，但真的见到还是一口气堵在胸口上，半天上不去也下不来。 沈银灯，这内是妖怪，这内是刺散。 而这妖怪似乎也没有人类故事或者传说里编排的那样无所不能，沈银灯要去什么地方还是要靠走的，只是这速度快多了罢了。 深更半夜大雨瓢泼，他是要去哪儿？ 严福瑞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他脸色突然一变，赶紧掏出手机给秦放拨打了电话。电话接通了，但是没有人接听。严福瑞也是心急如焚，他一次次的摁了之后又重新拨号，心里默念着： 哎呀，你倒是接电话呀。 秦放笑得真是比哭还难看，他说道： 司藤，你不要开玩笑。 真的是在开什么国际玩笑吗？这是桥吗？连左右的护栏都没有，风雨当中晃晃悠悠的，就像是在走钢丝一般。而且如果编织的严丝合缝也就算了，凑近了一看，那枝条和枝条之间的孔缝有碗口那么大，这万一自己下脚的方向偏一偏，一条腿就直接露下去了。司藤催促秦放道： 走啊。 秦放结结巴巴的： 我真不行，我恐高。 司藤看了秦放一会儿，顿了顿，脸上露出了讥诮的笑容： 你可是男人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真不知道你能派上什么用场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